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？ 上上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女人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爱爱爱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出现。 上上上上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狠心对谁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用你的真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女人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 是我等的那个人。 男人男人， 女人女人， 多么希望你是对的人。 欢迎您走进阿喜音乐空间，全新音乐，全新感觉，尽在 QQ 81592638。 分开那一天，没有再见，你只说了抱歉，抱歉该是我不想说再见。如果是分手，却说不出理由，只留下一句敷衍我的借口。午夜的冷风吹着伤痛，城市的霓虹熄灭了梦，看你如此陌生，甜蜜的幸福瞬间成空。真的要分手？